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5集。这时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， 我也这么认为。 唐默微愣，转头看向身旁的男人。傅文铎单手开着车，抬头看了眼远处的道路指示牌。他说， 正式玩家和偷渡客肯定拥有异能，预备役也可以拥有异能，通关黑塔一层的预备役绝对会拥有异能。如果有个预备役实力非常强大，甚至在南京称霸，那他就可以保护其他预备役。即使他没有这么做，其他预备役也会以他为榜样，不再胆小害怕，敢于在城市里出入。 声音突然顿住，傅文铎伸出手摸向唐默， 地图呢？ 唐默正听他说着，忽然就感觉自己腿上热热的。唐默眼皮一跳，低头看去，傅文铎目视前方继续开车，右手却伸到了唐默的腿上，掌心贴着他的大腿根部，指尖快要摸到他放在腿上的地图。炙热的温度通过薄薄的牛仔裤传递过来，这地方摸得实在不大对，太靠近某个地方了，甚至可能有碰到一点。傅文铎就这么不小心摸了一下，唐默浑身别扭。唐默把腿往旁边缩了缩，抿抿嘴唇，主动把地图递到傅文铎手里。唐默问道， 你要地图？ 傅文铎看着地图本上详细的南京市区地图，他看了眼上面的道路名字，在下一个路口直接一个180度大转弯，车子掉头行驶。唐默皱眉问道， 怎么了？ 傅文铎将地图放到一旁，他转过头看向唐默，嘴唇微微勾起。他抬起手指指向道路旁边一块巨大的公司 logo。 唐默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看清楚那个 logo 的时候，他惊讶了一瞬。傅文铎笑道， 到了。 把车子停在公司门口，傅文铎和唐默一起进入了这栋废弃已久的高层写字楼。这是一栋43层高的高级办公楼，大楼前方是一个干涸的喷水池，没有电力维持，里面的水变得浑浊发绿。公司里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人。傅文铎走到公司前台，打开桌子上一个小本子，翻看里面的公司信息。他看了一会儿，说， 在42层。 唐默点点头。下一刻，他忽然意识到， 我们要从楼梯爬上去？ 傅文铎看向唐默，没有开口，表情却在说，难道你还想坐电梯上去？幸好地球上线后身体素质有了极大的提升，唐默爬到第42层的时候，只觉得呼吸有点急促，小腿有一点点紧绷，这要换做以前，他绝对爬不了这么高的楼。傅文铎说， 傅文生。 似乎是觉得这个名字和自己太像了，容易听错，傅文铎换了个说法， 我堂弟的外公在南京白手起家，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我不知道他们家住在哪儿，但是他们家的公司我是知道的，我们在他舅舅的办公室里找一下，或许能找到他的家庭住址。 在来南京的路上，傅文铎就意识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他不知道傅文生外公家的住址。按照他之前的推测，傅文生来南京应该是到外公家度假，可能只是周末来玩两天，没想到正好碰上地球上线，于是他就留在了这里。既然如此，傅文生最后出现的地方最有可能就是他的外公家。黎文的妈妈在离开家之前能想到留纸条给自己远在南京的儿子，告诉他自己还活着，要去哪里找自己。傅文生十分聪明，他应该也会想到这一点，再加上自家堂哥的名声早早地传遍了世界，他更应该在家里留下信息，以备傅文铎哪天去找他。唐默说， 运气好一点，说不定小朋友还会猜到你不知道他外公家在哪儿，特意跑到公司，在公司里留下信息。傅文铎拉开抽屉，一边翻找资料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，他或许不是很想看到我。唐默一愣，为什么？傅文铎把抽屉关上，听了这话，他抬起头，微笑着看向唐默。小时候不懂事，欺负多了。唐默无言以对。唐默完全想象不出来傅文铎欺负小朋友傅文生的样子。和傅文铎相处越久，唐默对这个人的评价就越来越歪，不像外表看上去那么纯粹的强大可靠。傅文铎在有的时候也挺不靠谱的，还会开一些特别冷的笑话，无时无刻不在表现他强大的直男气息。很多时候唐默深感自己简直就像在给男朋友看化妆品的女朋友。以前网上有很多那样的视频，大学时候唐默的几个室友也遭受过女友们的测试，什么女友给男友看自己的化妆品，男友的表现差得堪称分手教科书。唐默觉得傅文铎就很具有这样的气质，非常擅长把一个话题聊死。想到这儿，唐默一边在资料夹里翻找，一边说，女生是怎么和你相处的？女生是怎么忍得了你的？话刚说完，唐默自己先反应过来，他停住动作，转身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随口说说，我为什么要和女生相处？傅文铎站在窗边，理直气壮地反问。唐默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，倏地愣住。等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傅文铎说，我们家这一辈只有我和傅文生两个人，我的父亲那一辈也没有女性，全是男人。我从小到大不需要和女生相处，都是男人。进了部队后，也没有女人。唐默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这样，不是他想的那个意思。他还以为傅文铎是想说，他根本不需要和女生相处。松了口气，唐默解释道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想结束这个奇怪的话题，唐默拿起一本厚厚的文件夹，打开查看里面的资料，心情渐渐平复下来。唐默觉得自己今天也有点怪怪的，大概是和傅文铎相处久了，很容易被他那奇怪的直男气息所感染。两人继续寻找线索，可惜将整个办公室翻了一遍，他们没找到任何关于地址的信息。傅文铎说，如果这一层没有，其他楼层很可能也没有，我去外面的副总经理办公室找找。唐默说，我去秘书办公室。两人分头行动。一个小时后，唐默动作迅速，先把秘书办公室翻找完毕。他等了一会儿，傅文铎走进门，两人对视一眼，不用说话，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思。沉默了半晌，唐默问道，找不到怎么办？再找几天。顿了顿，傅文铎声音平静，找不到，回北京。唐默没有再说。实在找不到傅文生，他们也无可奈何。南京这么大，哪怕地球上线人口锐减，他们也不可能在庞大的南京随便找到一个人。更何况谁也不知道傅文生现在是否还在南京。唐默也不可能把时间都花在这个地方，他要去北京找自己的好友。嘴上是这么说，傅文铎却不动声色地继续在办公室里翻找起来。他将垃圾桶倒扣下来，仔细搜索里面的线索。然而垃圾桶里只是一堆废纸，没有任何信息。唐默看着他，过了一会儿，也帮着继续找起来。两人动手再把办公室里翻了一遍。天色彻底暗下去之前，他们第二次翻完了整间办公室。唐默提议道，南京的富人居住区应该不多，明天我们可以再去那些地方找找。傅文铎站在巨大的红木桌子前，低着头看着桌子上的一张照片。唐默凑过去看了一眼，是傅文生一家的全家福。 上面的傅文生小朋友和唐默看到的有些不一样，似乎只有八九岁，长相可爱的小男孩咧开嘴，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。他的身旁站着一男一女，显然是他的父母。照片的中间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，右侧是一个笑容和煦的中年男人。唐默以为傅文铎是触景生情了，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，是他唯一的亲人，傅文铎意志再坚定也会动摇，这也不是不能理解。唐默问道， 这是他的外公，那是他的舅舅。 傅文铎没有吭声。唐默不是很会安慰人，他没再说话。这时傅文铎突然伸出手，拿起这张照片放到唐默面前，指着照片后面的一座摩天大楼说，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在哪儿见过？唐默愣住，天色擦黑，他从背包里拿出手电筒，对准照片仔细地看了半天。他惊讶地说， 这有点眼熟，我好像在哪儿看过。 唐默从来没有来过南京，他居然见过照片上的这个建筑物，那他唯一能看到这栋建筑物的途径就是……唐默灵光一闪， 地图本。 唐默快速地从包里拿出地图本，翻开到南京地图，他再往后翻了一页。 新世纪广场，这是南京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，地图上有介绍。 很快他反应过来， 这张照片是你堂弟在自己家的别墅门口拍的，有拍到别墅后面还有新世纪广场，那他们家就在新世纪广场附近，至少是一个在能看到新世纪广场的地方。 没想到竟然能从一张照片上觉察到线索。唐默这才明白，傅文铎刚才看照片根本不是触景生情，他看的从来不是照片上的傅文生，而是照片后面的背景。有了线索，今天的忙碌总算没白费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